附录中佛协佛研所佛教文化期刊详述净空法师和赵普老的法缘及对净空法师的高度肯定和赞叹。佛教就是佛陀的教育。何云，署名长和堂，1997年4月，在北京，我陪净空法师去到北京医院看赵普初会长。老法师和赵普老是多年的老朋友，谈性都很浓。老法师给赵普老送了相当多的一些材料，基本上都是老法师的讲经、开示和会议演说，有书也有短篇文章。待送走老法师回来，赵普老已经从中剪出一篇文章，当面指示我给发表出来。这就是刊载于佛教文化杂志1997年第四期的那篇《佛教就是佛陀的教育》，净空法师留下来的材料很多。为什么赵普老独独挑出这篇来，嘱我安排刊发？这个疑问存在我心里很长时间，不时自问一个为什么。三年之后的今天，从出世净空法师到较多机会接触了解，回过头来对于赵普老当初的指示，我着实有了一点真切的体会。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赵普老其实是在净空法师那种多如恒河沙数一样的说法讲经之中，捕捉到了一种独特的本质，一个独具的理念。佛教是一种教育，一种独特的教育。净空法师是一个了不起的教育家，甚至不单单限于佛教的教育家。净空法师在今天的华人佛教信众中具有极高的知名度，仅在中国大陆，他的读者、听众和观众数以百万计。按照某种经验之谈来说，有100万个读者，就有100万个不同的净空法师的形象存在各自的心中。 研究净空法师的角度很多。如果必须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心目中的净空法师的形象，那么我相信净空法师从本质上而言是一位非常特殊、非常了不起的教育家。了解这一点，也许不得不追溯到50年前。1949年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来说，无疑是一种分水岭。新中国在广袤的神州大地开始了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异的文化综合体的历程，而少数本来初衷是追随旧政权的逃亡者，则在大陆之外的地方，台湾、香港以及更远的异国他乡，开始了自己的精神历程。50年之后，回眸这一变迁，即使是在中国大陆，今天的思想界、知识界也已相当客观地看待一些特立独行的觉悟者。在继承中国文化传统并发扬光大方面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承认和肯定他们的价值。但是十分遗憾的是，这种认识和肯定仍然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往往局限在那几位最终身居学界高位的学术宗师，比如钱穆先生，比如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徐副官先生等。这是远远不够的，至少对于学界之外千百万渴求精神抚慰的中国普通百姓来说，是不够公允的。因为事实上，即使单纯以人口数量论，除了极少数学界精英而外，占有绝对数的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从来也不曾在多难多劫的社会磨砺之外，在饮食男女的琐碎平庸之外，彻底断绝过对于超拔的精神生活的需求。应当承认，满足这种精神需求的方式，其实从来都是多种多样的。 在这里，我愿意引用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在经济学上十分合理自然，而在我们谈论的这个领域，听起来难免有些粗俗，那就是切蛋糕。在所有伸向这个巨大无比的蛋糕的刀叉之中，宗教这柄刀刃所划定的份额肯定不比新儒家来得少，实际上多到无法计数的倍数。而佛教在中国已经存在了2000年之久的佛教，又在宗教的份额之中具有无可置疑的头等地位。据中国政府宗教白皮书所明示，信仰佛教的群众在1亿人以上。1亿人，想想看，问题是在有什么人，有多少人能为这1亿人提供精神食粮，质量和数量都靠得住的精神食粮。今天的人们在回顾这50年一段的历史时，都喜欢以文革浩劫为缩影，说明在中国大陆能为信众提供资粮的高僧大德零落殆尽。问题是，同样在50、60年代，中国大陆以外，这方面的情形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台湾和香港的佛教界，老一辈的年事渐高，年轻一代的则正在波迁生涯中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离出头天还早呢。法鼓山圣严老法师在40多年之后回顾这个年代说，我当年是赤条条的从大陆来到台湾的。我记得在欢送大陆佛教教育代表团离台的时刻，圣严法师以这种凝重的语言做了开场白，举座肃然。这恐怕就得看怎么理解赤条条了。就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这个整体来说，他从大陆仓皇辞庙之际，可是一点也不赤条条，带走的不仅仅有看得见的物质财富，比如盆满 播满的黄金白银，故宫的千百年国宝，而且还有看不见的某些纯粹精神财产，比如大乘佛教。大乘佛教这支燃烧了将近2000年的汇聚，在1949年之后的台湾，不仅仅只是掌控在官方的中国佛教会这一类机构里，而且事实证明，更多和更主要的是依靠着纯粹民间甚至纯粹个体的自觉与拼命努力，才得以发扬光大。今日为世人所知的台湾佛教几大山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使用这个词。佛光山、法鼓山、花莲慈济功德会，哪一个不是完全凭个别开山祖师胼手知足的全力奉献才打拼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赤手空拳打拼出一片佛教的天空，这是事实。但是即使在今天的台湾、香港乃至全球华人之中，即使佛教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联系和滋润着千万颗华人心灵，如前所述，佛教连同佛教的大师们也尚未有幸恢复南北朝隋唐旧观，进入社会文化的主流，而依然只能作为另类文化，在这个主流之外生存和发展。如果说台湾佛教上述这几个重要道场算是大获成功的文化另类，那么净空法师则属另类之中的另类。盲鞋踏进天涯路，20世纪华人高僧之中，还有几位像净空法师这样漂泊辗转的？一，不修庙，不住庙；二，则东洋、西洋、南洋不住漂泊。这是净空法师的两个十分另类的特色。如何对这种十分显眼的特色进行价值判断？这并不是 我们这篇文章的任务。我在这里仅仅陈述一种客观事实，这种奇特的经历丝毫不曾影响净空法师拥有越来越多的华人佛教信众。净空法师的履历，我已经在佛教文化杂志上做过介绍。由中国大陆而台湾，由台湾而美国，而澳洲，而新加坡，截止到2000年，老法师年逾七旬，最经常的落脚点是新加坡。作为一个见识很浅的后生，有时我常常感到困惑，不知道应该如何理解净空法师这种奇特的布教方式。最深的一次印象就是1998年，在访问台湾期间，在一个大饭店里，忽然看见陪同我们的居士纷纷往楼下赶去，看见他们那种兴奋、匆忙的神情，觉得很奇怪。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忽然听说净空法师回台湾了，也住在这座饭店。大伙儿忙着去拜访他老人家，须知这些居士都是皈依别的大和尚，在另外的佛教机构里工作的。我随同大家一起下得楼来，看望了老法师。老法师不知刚从西洋还是南洋回来，行脚总在万里之上，兴致勃勃，摊开双手对大家笑眯眯地说，我回来了，也没庙可住，就住饭店好了。台湾是他的第二故乡，住的时间最长，回来了却没地方可住。不过老法师却丝毫没有周游列国、无知可惜的凄惶，反而一脸一身的轻松。这个老和尚太有意思了。回到北京，有机会把这个印象讲给赵普老听。比净空法师年长整整20岁的赵普老若有所思，并不回答我的疑问，却说，过去我们请印光法师讲开示，他总是往上一坐，说，我印光 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我又不怕死。印光大师这三句话给我印象很深，普老如是说。印光大师在官房的墙上大书一个死字，这是我们熟知的公案。至于大声宣誓，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习惯，这却是我头一次知道的。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净空法师，把本来可以修大庙、盖大殿的资财，全部投入来修一座看不见的大庙，盖一个永远不怕法难毁灭的大殿。这就是兴办现代佛教教育。这种方式肯定不是所有的出家人在所有的时候唯一的选择，但却完全可以是一个人毕其一生为之奉献的理念和事业。至心一处，事无不办，焉得不成就一番大事。佛教是佛陀的教育，净空法师在成就这个理念时是从讲经入手的。讲经这对今天的华人佛教来说是一件想起来多么遥远的事情，一个何等陌生的词语。讲经曾经是中国佛教历史所有篇章之中最为精彩动人、丰富可观的一章。宣讲佛经远不是今人想象之中枯燥乏味的宗教说教而已，恰好相反，讲经不仅仅只是向社会推广佛教的过程中发挥过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而且是中国口头说唱文学通俗文艺的最重要的鼻祖。换句话说，在真谛与俗谛之间，在塑造中国人丰富厚实的精神传统的历程中，讲经连同由此派生出来的俗讲、倡导、辩文等一系列手段与形式，曾经发挥过今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威力。为了帮助今人稍稍了解一点讲经的意义， 不妨引用一段真实的历史细节。这个细节是通过中唐时代一位日本来华僧人元仁的眼睛亲睹并由他记录下来的。还记得唐武宗会昌这个年号吗？这是三武一宗灭佛之中最后一次灭佛事件发生的年代。根据元仁入唐巡行求法札记所记，甚至连这个充斥法难记录的年号也竟然是在佛教臻于顶峰，大唐帝国首都一片鼎沸的讲经之中开始的。唐武宗改年号，改开成六年为会昌元年，又敕左右皆七寺开俗讲，左街四处资圣寺，领云花寺次子大德海岸法师讲花华夏同言经，宝寿寺令左街僧录三教讲论，四子引驾大德体虚法师讲花严经，菩提寺令招福寺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齐高法师讲涅槃经，景公寺领光明法师讲，右街三处会昌寺领内供奉三教讲论，次子引驾大德文旭法师讲花严经，城中俗讲此法师为第一。这种以日记体方式记录的历史具有着强烈的现场感，千载之下读之犹令人如现场目击之。当然，追慕或称颂这种巍巍功德，并不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事。这段文字仅仅代表着一个事实：从佛教传入中国直到唐宋，这头一千年伴随着佛教征服中国，汉学家徐李和宇的步伐在宣讲佛经方面，这种盛大场景不知凡几。明代以下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用每况愈下来形容中国佛教的情况大概不为过。 事实上，今天的华人佛教已经与唐代佛教相去甚远，从面目到内质，大都继承的是明代佛教衰颓杂乱之相，此处不拟置评，志向创造性的讲经这个至关重要的优秀传统，是基本上丧失殆尽。个别祖师坚持讲经传统，荣获有之，但是作为一种普遍的制度，作为佛教传播发展的一种带有根本战略性的传统，明代而后不复梦见，已告断绝，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种断绝并不仅仅只是佛教这个宗教的灾难，而是中国文化这一复杂的机体屡屡发生信仰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我们习惯于把所谓信仰危机理解成不信什么，但更深层次的真实却是人们不懂、不辨和不知道应当信什么，以及怎样去信，这才是真正要命的危机所在。佛教在鼎盛年代像海潮一样漫过神州大地，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留下了大量的令后来人似懂非懂、似是而非、似误实迷的词汇，比如因果，比如缘分，比如有，比如业报，这些业已完成融入中国文化的过程，但是真实含义却随时随地都有待准确阐释，否则就开始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谬误里程的词汇，往往成为中国人用以获取心理安慰和平衡的最有效的理论武器。这些理论利器没有一柄不是双面刃，对善良而软弱的百姓来说，运用恰当无疑是十分欲贴的提己之物，而对那些聪明绝顶、胆大包天的冒险分子来说，却是在灵魂的大市场上攫取千万人入自己囊中的最好的魔袋。从六七百年前开始，不论是曾经一再制造血流成河、失机如山之大劫的白莲教，还是1999年 登台亮相的法轮功，历史证明，白莲也罢，法轮也罢，包括这两者之间无数的佛祖、法王，一再对社会与民生构成严重威胁的，恰恰就是那些极其聪明的信仰市场的假冒伪劣者，在灵魂与信仰这个无边无形的大市场上，每当制假者纵横自如，肆意荼毒之时，极少数还掌握着正牌灵魂产品，也就是佛法真谛的人们，却保持着庄严，但事实上却是无可奈何的沉默。既然讲经传统断绝，讲经风气普遍不存，既然整个社会好像都已经不再需要普及一点基本的佛教常识，进化得越来越科学和理性的人类，不再相信自己的灵魂会出偏差，会被人轻而易举地攫取，那么你还能指望在民间信仰的大市场上不会一再扮演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悲剧，不会再三重复劣币驱逐良币的闹剧吗？除了佛教之外，道教和佛教同样不免被民间冒险势力攫取和制假冒用的历史命运。宋元以下且愈演愈烈，每每看到八卦教真空家乡、无生父母这等口号，总是在惊叹中国民间搞群众运动的天才代不乏人之同时，更为其中伏藏的杀机和劫数一谈再三叹，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净空大师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讲经事业，首先可以理解为一种正面介绍和普及佛教知识的工作。说起来，以他那本风靡华人社会的名作《认识佛教》作为标志，他的这项工作竟然是到了号称科学昌明的美利坚合众国取得最初的成功的。他在美国弘法期间 应听众的要求，由最初宣讲某一部佛经，如《地藏经》，一改而为从佛教的 ABC 开始讲起。没想到在汇聚出版这本书后大受欢迎，不过那仅仅是开始。20世纪最后20年，现在看来，应当承认，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放眼整个的华人世界，大乘佛教都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这种不同的路径上都有龙象涌出，在中国大陆有赵朴初和班禅主持劫后全面恢复，在宝岛台湾分别有佛光山、慈济、法鼓山在不同领域的崛起和迅猛发展。在香港、在北美，华人佛教大德高僧们在经历数十年顺利发展之后，渐入老迈原属炉火纯青之境，完全可以说真个是人人我灵蛇之珠，家家怀金山之玉。净空法师同样迎来了花开南洋、过节神州的鼎盛年代。在芒鞋踏遍后，因为李牧原居士的诚意坚请，因缘时至，老人家在新加坡居住下来，在这里开班讲经，并且教会一批一批的学生学习讲经。而这些年轻的学生大多数正是来自神州，在短短的几年之间，通过书籍、杂志、磁带、录像、VCD 以及网络等多种形式，老法师在中国大陆的记者、听众、观众人数迅猛的增长，他的受众主体毫无质疑的转移到了中国大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如上文所述，如果说华人佛教在20世纪最后20年开始全面恢复并光大发扬大乘佛教的光荣传统，那么其中至关重要的讲经这一环节是由净空法师自觉地全面着手恢复的，这话绝不为过。 当然，讲经并不只是在寺院里集会宣讲一番这么简单。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新加坡净宗学会每天的场景。每天早上必定由净空法师做早餐开示，为时总在30分钟以上。每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由老法师讲华严经，下午全体学生分头准备讲稿或分组演讲。星期六晚上固定由老师宣讲无量寿经。除此之外，每天晚上就由全体学生轮流习讲大作，在居士林五楼大讲堂里，每次一小时，所有同学均端坐前排，全神贯注倾听。讲毕，向轮讲同学提供改进意见。每逢周末，从周六至周日，全体参加36小时念佛共修活动。这是一个教学相长、戒行相应、循环往复、务求见真圆满的动态教学体系，颇有古人之风。大家专习一部经，你讲我们听，我讲大家听。这一部经，每位同学都要听和讲好多遍，每位同学都完全自己动手写讲稿，上台赴小作，讲大作，台下同学必定会提出一些好的建议，对于内容取舍详略、威仪、声调运用等等，一一指出不足之处，真正做到小善必采，为疵必除。如此数月，每位同学就都有了明显的进步。第四届一位同学语：中唐时代京都大道场内的讲经，讲经僧人有主讲、有督讲、有副讲，讲经形式有倡导、有压座、有俗讲，这些法度俨然，庄严神圣，同时却又灵活多变，纷繁精彩的讲经活动，与玄奘大师这等不世出的龙象之才所主持的国立一场一道，将北传佛教推向历史的高峰。 这等圣境，在神州大地，不复梦见几百年矣。玄奘大师与前文提到的海岸法师、体虚法师等先贤，如承愿再来，目睹去中原万里之遥的南洋一国，法子法孙致力恢复讲经盛况，不知心味何如。中国佛教协会注意到了净空法师远在南洋的独特工作，恢复讲经传统，培养讲经人才，主持中国佛协会日常工作的刀副会长专程来新，与老法师和李牧原居士进行了会谈和策划，双方约定从某一个待定的时间开始，联合举办讲经人才培训班，从中国大陆佛教界挑选几十名年轻学生，先后在新加坡与中国接受培训与进行实习。不过，要是把净空法师单纯的看作当代华人佛教中讲经第一的法师，无疑是远不够的。在这位老法师身上凝结着20世纪沧桑中国所特有的几个中国节，虽然这些情节最终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自有其普遍意义，但毫无疑问，首先起源于中国特定的复杂历史情境。这第一个节当属恢复讲经传统的佛家理想。老法师是在30出头的时候选择的出家之路，但这个选择本身还不足以完全说明他后来的理想和作为，因为在华人佛教总体视为的年代，即便是出了家，也完全可能发生道心退转再还俗，或者完全走上金忏佛教，教内改革家痛称死人佛教的路子。后来进一步选择以讲经作为弘法主要方式，这才是老法师最重要也最成功的人生转折。第二个节属于强烈的故国之恋。第一次 陪同老法师去见赵普老。我记得老法师临辞出门之际，对普老说的末一句话就是：“真想落叶归根呐。”当然，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会很动感情，但是这一点也不宜过分渲染。少小离家，老大回，不仅是老法师那一代从大陆去台湾及海外的老人普遍情节，而且是所有世代远游在外国的中国人共同的情感方式。第三个节就要说到最重要的中华文化情节了。迄今为止，似乎很少有人研究过那些具有宗教身份的大陆以外华族老人对于其宗教之外的大文化的关怀与贡献，甚至他们自己的宗教方面的信众也未必十分注重这一点。很简单，因为这看上去与宗教理念关系似乎不大。我注意到，举凡净空法师所倡导的纯粹属于佛教的自身建设，比如弥陀村，比如印经书，比如流通讲经方面的音像制品，响应者如影逐日，往往风从。至于老法师在很早就提议过的建立中华百姓祖先宗祠，许多年过去了，老法师仍然在坚持，却没有发现足够的响应者。大抵宗教起源于忧患，宗教家无不具备强烈的忧患意识，而由衷广阔，越是甚深，见识上乘的大家，则往往能会通诸家，在比较高的层面上有建树有所为。这一点可以见之于净空法师与李牧原居士的两种合作，一是在新加坡发起组织和推展九大宗教的沟通往来与联合，二是在90年代以来，新加坡与中国的宗教友好交流中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他们两人在中国国家宗教局的支持下，成功组织了新加坡宗教联谊会访华团访问中国，并且 在2000年上半年，成功邀请到中国政府及佛教界领导人来居士林净宗学会访问。眼界所至，襟怀所及，并不是单纯的祖先之国的眷恋，而是对于整个华人世界乃至人类的世界精神文化的关注。中华文化情结云云，并非学理上的轻谈而已，更不含任何政治、经济的动机在内。中有饱经忧患的老一辈中国人苦心在焉。中华文化这个形式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体系，处今日巨变之势，需要全方位、多层次的用心造福与维系，哪能局限于儒释道一家之私利？这大概就是大陆以外华人文化之中多通家达者的根由吧。节选自当代华人佛教生态文思录一种，佛教文化2000年第三期，作者为佛教研究所副所长，佛教文化主编，著名佛教学者。编者按读了这一篇刊登在佛教文化这种中国大陆佛教界官方出版物上对净空法师的解读和评价，不知各位读者有何感想？20世纪以来，佛教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危机，特别是中国大陆因为文革等历史原因，佛教尤其是汉传佛教经历了生死存亡的考验，寺院庵堂被毁被占，庞大的僧团不复存在，佛法讲习传承中断，最大的问题是中华汉族文化的花果凋零，没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汉传佛教这棵巨树就会日渐枯槁，最终将无法生存。当佛教处在这样的危机和窘境之时，一批仁人志士应现世间，为了复兴佛法，复兴中华文化，殚精竭力，不辞辛劳。上文中对净空法师 有一段客观而中肯的评价。如果说华人佛教在20世纪最后20年开始全面恢复并光大发扬大乘佛教的光荣传统，那么其中至关重要的讲经这一环节是由净空法师自觉的全面的着手恢复的，这话绝不为过。这可不是某个人某个场合的闲谈，这可是中国佛教最高研究机构之一，中佛协直属的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刊物上的评语。而且凡是对佛教80年代恢复过程这一段历史有所了解的人，相信都会认同这一观点。现在，特别是21世纪之后，可能佛门四众都觉得学习佛法资料很丰富，寺院道场也不少，讲经的法师越来越多，这时候还有没有人会想到如赵普老、净空法师及一大批佛门长老奇宿们在困难时期的艰苦努力，是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老人们为佛教复兴所做的伟大贡献，已被今天的佛弟子，特别是一些刚学佛时间不久的人，可能根本不晓得，忘得干干净净的呢。如果有人想了解文革后佛教恢复之初工作的艰辛和困难，编者推荐两部书，一部是《名山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一部是《净严法师传》，中国宪政年鉴出版社。读了这两部书，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才会知道珍惜和感恩。今天这样方便的学佛环境，是一批老人们呕心沥血换来的。编者说句良心话，佛教自80年代至今，赵普老和净空法师的贡献是无人可以替代的。无论你修哪一宗、哪一派，都应该心存感激。附录：中国佛教协会 刀树人副会长一行访问新加坡。弘度法师，本刊讯4月24日至27日应新加坡净宗学会净空法师、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李牧原居士的邀请，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刀树人居士、张林副秘书长、国际部弘度法师三人，对新加坡进行了为期4天的工作访问，受到新加坡净宗学会净空法师、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李牧原居士和4众弟子的热烈欢迎。4月25日下午，刀树人副会长一行与净空法师、李牧原居士及正在新加坡净宗学会学习的10几位中国学生进行了座谈。刀树人副会长介绍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简史、中国佛教现状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和现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勉励学生们珍惜光阴，勤奋学习，争取早日学成归国，为弘法利生发挥光和热。张林副秘书长也从国际友好交往角度畅谈了此次访问的感受，并希望学生们以玄奘法师为榜样，勇猛精进，为将来回国后从事弘法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学生们自由发言，即席提问，3个半小时的座谈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结束。25日晚和26日下午，刀树人副会长一行还与净空法师、李牧原居士就中新两国佛教界合作举办弘法人才培训班事宜坦诚地交换了意见。26日晚，中新双方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讲堂隆重举行签字仪式。刀树人副会长代表中国佛教协会，李牧原居士代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和净宗学会，在中新两国佛教界合作举办弘法人才培训班意向书上签了字。中国驻新加坡文化参赞书小和新加坡9个宗教团体代表也应邀出席了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结束后，新加坡居士林和净宗学会举行了庆祝晚宴和欢送宴会。居士林的小朋友们还表演了具有佛教特色的文艺节目。高树仁副会长一行访问期间，还就中新两国佛教交流的可行性及具体交流项目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谈。双方认为，通过这一次实质性的会谈，加深了彼此间的相互了解，确定了今后的发展方向，为进一步扩大交流奠定了良好基础。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2000年第5期。